那这做梦呢，从内容上也可以区分成有的是美梦，这个还可以接受，那有的是乱梦，甚至有的是噩梦，梦里面打架呀，打仗啊，被人追呀，到处跑啊，又跑得很辛苦，跑得很累，所以第二天起来以后啊，他就像晚上加了一宿班一样，累得不得了，就觉得好像根本就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那这还不算，还有更差的，就是做的是噩梦。这个噩梦就是经常梦见死去的人，和死去的人一块聊天啊，吃饭啊，等等等等。那中医的藏医学就认识到了，这个经常梦见过世的人，说明这个人的身体体内出现的堵塞的地方越来越多，病情在加重，甚至是不久于人世的一种表现。那从睡眠的深度来看的话，可以看到，如果说做的梦啊记不住，那也就是说第二天一醒了以后，哎呦，模糊的有印象，知道晚上做梦了，但是梦见的什么记不住，那这个实际上它处于一种相对的深睡眠的状态。那当然说不做梦最好，那如果已经说做了梦了，那好，从做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记不住，那就说明起码还是深睡眠。那如果说第二天都能描述出来做梦的内容，梦见谁了，说的什么话，干的什么事儿，那这个就说明这个人处于一种浅睡眠的状态。那如果说根本就没有完全睡着，半梦半醒的状态还做梦，那就说明这个睡眠就更浅。所以做梦影响人的休息的质量，那也就是说虽然可能睡眠的时间够了，但是呢睡眠的质量不足，所以第二天早上仍然是感觉到疲乏无力。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做梦啊，就是大脑没有完全的休息。我们都知道白天啊，我们需要带人啊，接物啊，都需要大脑的运转，那这就说明大脑在白天应该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晚上呢大脑是应该处于一种休息的状态。因为人不是鱼，为什么说人不是鱼呢？因为鱼有这种功能，就是用半个大脑。你看一条鱼安静的在水里游，它可能是在睡觉，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半个大脑在休息，半个大脑在运动。那等到它累了呢，它把这个大脑再颠倒过来，用那个大脑休息，用那边的一个大脑来兴奋，所以呢它总处于一种休息状态，同时还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人呢，是要不然你这大脑就兴奋，要不然你这大脑就休息，所以到了晚上了，应该是大脑修复的时间段。不光是大脑修复，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都要借助晚上的休息来达到充电的状态，新陈代谢。那现在呢晚上出现了做梦，那就说明大脑仍然在运转，所以不光是影响了人睡眠的质量，影响人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更多的影响是导致脑细胞在大量的消耗。那如果是相对的深睡眠，说明脑细胞消耗的还少一点，那如果是浅睡眠的话，那脑细胞消耗的就多了，是因为白天带人接物消耗了很多脑细胞，晚上得不到有效的补充，而且是还在继续消耗。那如果是那种半梦半醒，根本就没有补充脑细胞，那就脑细胞消耗的就更快，出现了一种脑力的透支。脑力透支，因为人啊他不是铁打的，对吧？那也就是说你这样一天两天人可以支持得住，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也可以支持得住，但是如果成年累月的这么消耗的话，这么积累下来的损伤当然就导致大脑功能的退化，出现的大脑功能的早衰。大脑功能一旦退化以后，你会发现这人的好多的这个脑力的能力都会减退。第一个减退的是什么？记忆能力。所以为什么出现经常丢三落四呢？找不着东西呢？甚至最为严重的是里外物，上里屋拿东西，进了里屋了就想到了我是上里屋拿东西，究竟是拿什么？这才不到一分钟的事儿，从这个屋里边走到那个屋里边，这就忘了，这就说明这个记忆功能在 减退，还有一个就是判断能力。原来生活当中判断点事儿，或者是看电视看电影，判断谁干的对谁干的不对，谁有道理谁没道理，那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但现在呢，看得稀里糊涂，甚至更有甚者，关上电视以后里边的到底是什么内容都记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分析能力也在减退，遇到点事儿分析不出来了，分析的脑袋都疼了，得了算了我也不想了。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这个大脑的功能在全方位的减退，脑细胞在大量的衰亡。所以这就是脑力消耗太多了，长期的积累下来所形成的一种表现。长期的脑细胞的大量的衰老导致什么呢？就是严重的健忘，严重的健忘再往后发展，那就是早老性的痴呆了。所以应该及时的控制住这种下滑的局面，那也就是说要挽回这种局面，要使这个脑细胞得到相应的休息，要使这个脑细胞得到充足的补充。那现在等于就是多梦，就是失眠多梦当中的一种类型。所以面对着这种休息质量不佳，虽然时间够但是质量达不到怎么办？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应用安眠的药物。那我们说安眠药啊，能够帮助人暂时获得睡眠，但是呢它对于控制睡眠的深度来说效果不理想。那也就是说，虽然它能让人表面睡着觉，但是人大脑仍然在工作，仍然处于兴奋状态，仍然在做梦，这个对于安眠药来说控制的并不理想。那还有就是在安眠药的说明书当中明确的记载着它对于脑细胞的一种伤害。所以现在医学也观察到了安眠药物容易诱发出老年性的痴呆症。那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身体出现的问题失眠多梦对脑细胞是一种损伤，然后我要解决这个失眠多梦再应用安眠药物对脑细胞又是一种损伤。那现在是病也损伤药也损伤，所以人的大脑它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这样实际上是加速了大脑的损伤。所以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一种解决措施。那真正有安全的彻底的解决的办法才是好的解决的方式。那如何去解决这个多梦的问题呢？实际上多梦就是人安静不下来了，或者说是人安静的程度不够。所以我们看多梦的人白天精神困倦，心里边跟长了草一样，情绪也不稳定，容易发脾气，晚上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入睡，入睡以后还做梦还不踏实，这就是人安静不下来了。那一个人安静是需要有能量的，是需要有脏腑功能控制的。人动的时候是哪个脏腑来控制呢？是人的心。所以为什么叫心动？那人静的时候呢是由人的肾功能来控制的。所以古人把心比喻成火，火是老动的，把肾比喻成水，水是很安静的。当心出现了问题以后，人的动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当肾出现问题以后，人的静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所以当人安静不下来的时候，白天就会像心里长了草一样坐卧不安，心情烦躁，晚上就会辗转反侧，失眠多梦。这就是当肾的这套系统出现问题以后，人就不再像原来似的能够安静很长时间，或者说是安静的程度不够。所以面对这种问题，中医学是通过强壮身体养肾护肾的办法来进行的。那通过现在的医学观察发现了有效的补肾能够强壮人的神经系统，那现在医学就是把失眠多梦定为神经衰弱。所以通过有效的补肾可以强壮人的神经系统，从而使人恢复正常的神经功能，达到安然入睡的增加睡眠深度的作用。所以有效的补肾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如何达到有效的补肾呢？因为大脑的损伤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才显出来的问题，它是一个常年 积累出来的损伤，所以就要去想方设法增加补肾的力度。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而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在养肾护肾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补肾的精微物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这样也就带来了它充足的补益的力度。正是因为含量丰富，所以体现出来的就是它不单是补益的力度强，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那海狗鞭更是以有机结构形式存在，所以这种形式非常有利于吸收利用，所以它同时还具备着起效的时间快的优势。那正是因为补益的力度强，才能够有效的去扭转局面，所以它在强壮人的神经功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人的神经系统得到了有效的补充强壮，人就能够逐渐的安静下来，所以白天不再心浮气躁，晚上不再辗转反侧，能够获得更深层的睡眠。也就是说，当人的脏腑功能得到修复以后，人就能够逐渐的安静下来，这就是补肾护肾给身体带来的一种改变。那实际上这种解决的措施是在强壮身体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这种安全有效的强壮身体的办法更值得去推广，更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措施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失眠多梦的困扰，从而达到强壮身体养生延寿的作用。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人呢也要预防脑血管病啊。昨天我们讲了糖尿病人应该预防冠心病，实际上呢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了啊，当然呢心脑血管病是最主要的啊。我们昨天讲了预防冠心病，今天我们说说糖尿病人应该预防脑血管病。实际上糖尿病呢就属于脑血管疾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病里边啊，脑梗死、脑出血比例明显高于一般的脑血管病。合并糖尿病的脑梗死患者病情比较严重，病程比较长，致残率啊、死亡率呢都是比较高的。当然有资料也显示，糖尿病可以使中风的发病率增加2到5倍，而在这个急性中风里边，大概20%到50%的病人都存在高血糖。 根据最近几年临床试验也表明，20%到30%的急性脑卒中里边，病人大概都有高血糖。糖尿病是脑血管病，主要指的是在糖尿病基础上发生的脑血管病，或者呢，在脑血管病出现前你发现糖尿病，又或者呢，之前不知道有没有糖尿病，而在脑血管发病期间，我们经过检查确诊为糖尿病者。广义的说，就是指呢，糖尿病合并或者伴发的各种急慢性脑血管病啊，当然主要有呢，脑梗死等等这个缺血性的中风、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等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糖尿病本身实际上就是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糖尿病呢最主要的代谢综合症之一，它容易伴发各种血脂异常，你像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和高密度脂蛋白的降低，这样呢都能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促使糖尿病性的脑血管病的发生。另外呢，脑血管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你像高血压、心脏病以及吸烟等等不良习惯啊，我们也认为能使糖尿病的脑血管病发生的一个诱因。糖尿病并发脑血管病的这个先兆与一般的脑血管病的先兆有些很多是相似的啊，你像头痛突然加重了，或者呢由间断性的头痛加重为持续性的剧烈头痛，头晕突然加重，可伴有呢啊天旋地转呀、恶心呕吐啊、突然肢体活动障碍或者感觉障碍，尤其是局限于一侧的突发我们肢体舌面部的麻木，突发性言语不清、吞咽困难啊，突发性的意识障碍、性格改变、突然事物不清或者黑蒙，甚至一时性的突然失明，尤其是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发作的时候，我们就要怀疑有脑血管病的发生。糖尿病性的出血性脑血管病，它的临床表现与一般的脑出血的临床表现也是比较相同的啊，它的临床表现呢往往当然比那个严重一些，预后也比较差。如果病者平时血糖没有很好控制，那么脑出血后的脑水肿就特别严重，并且可以出现应激性的消化溃疡或者出血。糖尿病性的缺血性的脑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基本与一般的我们平常说的脑缺血的临床表现也是很相似的，但是对于慢性糖尿病患者发生小血管病变的概率那就更高了。因此呢，糖尿病的脑梗塞与这个小动脉性的脑梗塞居多了，也就是说平时所说的腔隙性的中风比较多，同时呢复发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糖尿病脑血管病在急性期的时候啊，它容易引起很多并发症啊，这也是呢值得糖尿病脑血管病人也要注意的啊。一个呢可以这个出现这个肺部的感染，因为糖尿病脑血管病患者呢病情比较重，卧床机会呢比较多，时间长，抵抗力差，所以容易出现肺部感染。再一个呢，高血糖甚至于糖尿病性的酮症昏迷也容易发生，在这个脑血管应激下，患者血糖都有急剧升高，而且比平时呢难以控制。第三个呢，就是高血压可应激性的升高啊，还有呢就是深静脉血栓形成以及肺部的翻色，在临床和糖尿病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上边一些并发症。当然呢还有电解质紊乱，你像低血钾症啊、高钠血症啊、低钠血症啊，还有尿路的感染呀、急性心脏的损伤呀、 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律衰竭等等的。当然有些人呢还容易合并急性的肾功能的衰竭。因为糖尿病呢容易引起肾脏的疾病，出现这个脑血管病的时候呢，我更容易引发肾功能损伤，再就是应激性的溃疡、褥疮等等的。那么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许多呢都是糖尿病本身的长期损害所引起的。你像糖尿病性的肾病啊，糖尿病的心肌病啊等等的。再一个呢，就是由糖尿病并发的血管病和凝血机制异常啊所引起的。那么诊断糖尿病性脑血管病的时候呢，一个要明确的就是它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啊，病变的部位啊、大小啊，我们都要注意。同时还要注意血糖的高低、酮症有没有等糖尿病方面的情况。再一个就是要注意糖尿病有没有累积到其他脏器。如果他有这个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肾脏病等等，那就更应该引起注意了。尽早的呢，我们可以应用二级预防的药物，减少这个发生。那么怎么样预防糖尿病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我们提出几条啊，因为糖尿病呢它是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呢我们要预防糖尿病性脑血管病的发生，首先要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当然这是关键的，因为你这个脑中风呢它是因糖尿病而引起的。所以说呢，首先就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糖尿病呢更应该积极的控制血压啊，设法使血压达到这个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以下，而且呢还要注意这个血脂体重的改变。总之呢，我们要积极治疗糖尿病，以至于不发生脑血管啊疾病的并发症。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糖尿病的本质是胰腺功能受损啊，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功能降低，发生了胰岛素分泌相对回绝对的不足啊，不能把葡萄糖带入细胞变为能量，而储存在我们血液里边，发生了高血糖。那么实验长了以后呢，红细胞糖化啊，就糖化血红蛋白增多，携带氧气的能力降低，那么就容易出现很多的并发症。那么零子多糖，零子里边有很多有效成分，你像零子多糖，它就可以促使红细胞的增生，血红蛋白成倍增加，可以携带更多的营养氧气到达我们的胰脏。有机者呢也可以提高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零子总碱呢可以扩张血管，改善胰腺的微循环，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恢复胰脏自愈功能，促使我们贝塔细胞分泌更多的胰岛素，使这个胰腺的自愈功能不断程度的恢复，甚至于呢完全康复。同时呢，灵芝里边含有很多营养成分，你像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实际上呢为长期匮乏营养的机体细胞胰岛细胞提供充分的营养，为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提供这个物质基础啊，快速的恢复和提高自身修复的能力啊，修复这个受损细胞的能力，最终呢使得胰腺自愈功能得到康复，恢复正常的调节血糖能力，从根本上调理啊引起糖尿病的一些根本原因。当然呢，对这个高血糖出现的高糖、 实际上零多糖也有很好的调理作用，不但能修复受损的细胞，而且多糖还能使肠道里边淀粉酶失活，使血糖下降。而且呢，糖尿病呢，它还有一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当然，胰岛素抵抗呢，主要是因为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受体啊数量减少，活力降低，使得糖呢进不到细胞里边去了。那么，经常服用灵芝，因为灵芝里边有很多有效成分，你像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它可以呢合成更多的葡萄糖耐量因子，而且呢。灵芝里边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啊，我们知道蛋白呢有动物蛋白、植物蛋白，那么灵芝的这个蛋白呢实际上介于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之间，是非常好的蛋白质，而且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大量的合成细胞胰岛素的受体啊，所以这两个成分呢数量多了、活力强了，那就本身啊可以促使呢糖进入细胞变为能量。所以经常服用灵芝呢，一方面是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减少的情况得到改善，另外一个呢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这样本身呢就可以呢使得血糖处于稳定状态，当然血糖稳定了以后呢它还可以减轻好多疾病的发生，尤其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而且灵芝本身呢它也可以对心脑血管疾病进行调节啊，尤其可以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微循环啊，使得小动脉微循环得到改善，脑子供血供氧充足啊，实际上对动脉粥样硬化也可以得到减轻，血栓也可以得到化解，这样可以减轻脑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说呢，有这个糖尿病而出现脑血管疾病的人，你在服药同时经常服用灵芝，一方面稳定血压，一方面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序，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佛突遭横祸，佛身随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巨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结伙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四门大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在山东省济南历城县柳部青龙山之中，保存着一座隋代建造的神通寺，其中有一座我国最早的单层佛塔，名为四门塔。在塔内端坐着的四尊佛像，开凿于更早的北魏时期。1000多年来，